我命令你传话，派人赶紧见雍正皇帝，告诉他你现在的处境不妙，你已经落到我佟林手里头了，让雍正皇帝无论如何要保证张方的安全。咱可把丑话说在前头，张方要倒一根汗毛擦坏一块肉皮，我要10倍的代价偿还。如果张方性命不保，你这一家子谁也活不了，我把你们斩尽杀绝。 别介，别介，好，好，我现在就照办。 他把他小儿子叫过来了，他小儿子现在封为多郡王啊，叫波勒密。这小儿子今年才19，哆哆嗦嗦过来。波勒密啊，你去见见圣驾，不管是在皇宫大内还是在雍和宫，千万告诉他，你就说为父落到佟林手里头了，凶多吉少，让他千万可别伤害张方。佟林那意思要走马换将，一对一的把张方换回来啊。听明白了吗？ 儿明白了。 哎，这招还真行之有效。开天辟地，古往今来有不少人使用这招，你看到现在来讲，这招也不少人还使唤，动不动就扣留人质，要求这个条件那个条件的。当然了，你分干什么事儿，你要是办好事儿，这玩意儿有情可原，你要办缺德的事儿是大不应该。佟林这是实在没办法，张方落到人家手里的，现在身陷绝境，不采取这个办法也不行了。所以呢，神力王百依百顺，让儿子波勒密去送信儿。这位多郡王波勒密起身行，先到皇宫大内，一打听皇上在雍和宫呢，坐上车子像飞一样到了雍和宫。进院里一看，好嘛，杀气腾腾，那儿架着一架锅，水都快烧开了，旁边捆着个人，扒的是一丝不挂，一会儿拿大锅要愣煮活人呢。煮谁呀？煮张方。张方将人给抓住了，先是一顿胖揍，而后带到雍和宫。雍正皇帝一看是张方，恨得牙根都痒痒。如果张方要说几句好话呢，还少受点罪。这张方是肉烂嘴不烂，到什么时候也不能吃这亏。呵，张方把夹扁头一扑了，无所谓，死算个什么呢？再过20多年还这么大个，再过20多年还是一条英雄好汉。哎，雍正，你都会什么招？你都搬出来，小太爷挨样样我尝一尝。你得来吧。皱皱眉头， 不算佟林的徒侄，不算我爹的儿子。真横！雪梨子抡起鞭子，乒乓这顿抽，越抽他越犟嘴，好受，真好受。我这些日子皮子有点紧，抽一抽身上觉着松快，我叫你嘴硬，啊啪啊啪啊啪。雍正说：“别跟他废话，你说不过他。”他不是想尝尝我的飞行吗？好嘞，今天我愣煮活人。说着吧，大锅架院里的，说这话可不悬呐。您看过那个电影《成吉思汗》没？哎，那阵儿抓着俘虏就拿大锅煮，那人太野蛮、太残暴了。雍正也是个暴君呐，你打个历史看看，在他统治这13年，没干什么好事儿。你就是尽量搜集他的优点，也搜集不出什么玩意儿来。他跟那秦始皇采取那个暴政大同小异。但是他的才干远不及秦始皇，在统治人压迫人这方面，差不多少。大锅底下搁上劈柴，时间不大，那水就烧热了。张方在那儿捆着，心里头也不是滋味儿。心说倒了800武的血没了，我老张就做什么缺德事儿？我爹爹行侠仗义一辈子，到头来被毒死。我呢也没做什么坏事，到头来拿水把我煮熟了，嘿嘿，哎呀，这一辈子算白来呀。我师叔佟林也不跑哪儿去了，但愿他老人家平安无事，知道我死得这么惨，给我能报仇，我也就闭上眼了。正在这时候，波罗蜜跑来了，陛下呀，大事不好！燕人就一愣， 哎， 我这不多郡王吗？哎呀，陛下可了不得了，这张方可琢磨着呀，为什么？我爹落到佟林手里头了，佟林钻进神力王府，把我爹我娘一家子48口去全给捐屋里头了。佟林说的清楚，让我见您来送信儿，说要伤着张方一根汗毛，要以10倍的代价偿还。如果张方真要不在了，把我们一家子斩尽诛绝。陛下呀，陛下啊！胤禛一听是魂不附体，心说这事儿弄得多糟糕，这佟林怎么钻那儿去了？佟林不是那种人呢。但他就没想想，不是那种人，让你逼的也得变成那种人。这可怎么办呢？他抓瞎了，雪梨子也乱套了，还有那个不开眼的陆恒，他过来了。陛下，别听佟林那套，他掌握人质有什么用啊？ 咱该怎么办怎么办，非得把张芳这小子煮了不可，这小子留不得，要把他煮了，我爷爷那一家子可全完了，那怕什么的，死就死了呗，去你妈的。雍正一听，把眼珠一瞪，你说的倒轻巧，不是你的家眷。陆航也觉着说话有点失口了，脸一红，是是是，小臣之罪。哎，把锅撤了撤了撤了，把张芳绑绳解开去，医生给拿了叫他穿上。嚯，张芳来劲儿了，医生拿来绳解开了，张芳活动活动筋骨，陆恒四大高手凉风冷月寒冰等人瞪眼看着，心说张芳你别打歪点子，你想跑你跑不了，别看绑绳给你解开了，你往哪跑，这么些人在旁边盯着，张芳知道也跑不了，活动完筋骨之后往地上一坐，哎呀方才呀，哎呀消耗的体力太大了，衣服都穿不上了，来俩人帮忙把衣裳给我穿上。雍正这阵心都乱了，得我过去俩人给帮他穿上，帮他穿的衣服最后剩袜子了，我手指头都没劲儿了，来这儿把袜子给我穿上。啊！雍正气得直瞪眼睛，去陆恒把袜子给他穿上。哎，陆恒一听我倒多大霉，还得给他穿袜子呢，捏着鼻子过来，你叫什么？不是你叫什么？你不服你呀？你要不服叫抗旨不遵、掉头之罪。嗯，好好给我穿上。张方小，你等我的，这次不算数。要再落到我手里，你瞧我怎么收拾你，再想落你手没门了。陆恒啊，你掂量着办，我说这话不知道你信不信，你肯定得落到我手里的，你看我怎么收拾你。他们俩在这斗口，袜子穿好了，张芳利利索索的，哎，搬把椅子我坐下啊，我师叔可说了，你们要动我一根汗毛，以10倍的代价偿还，你们就想想，谁也不敢动他了，搬了把椅子他坐下了。雍正一合计，怎么办，先开个碰头会，当然不能叫张芳听见了，把这个各大高手召集到一起了，韩冰给出个主意，陛下，佟林提出交换人质，很好很好啊，咱们就交换，把个张芳给他算得了什么呢，把沈立王救回来这是主要的，这是一，另外一个都是我们的人，怕什么，只要人质交换完了，您的一声令下，我们照样还把他抓回来，这买卖咱还做得过，陛下您看怎么样。佟林也诡计多端，不那么轻易上当的，好吧，做好一切准备，我多郡王在，你马上回王府告诉佟林不准胡来，朕同意放张芳， 可以走马换将。地点嘛，就定在雍和宫十字路口。你记住了吗？就是出雍和宫的大十字路口。我记住了。中午的时候走马换将。我明白了。拨了那一早了，回到神力王府，见着佟林，把经过一说。哎呀，佟林这心呢，这才放下。张芳没事，我对得起我大哥张子美了。哎呀，中午交换，佟林深知我现在有把握的就掌握着神力王，把人一放，把张芳换回来，我们想走仍然是走不了，都是人家的人呐、啊，在人家这一亩三分地儿，这不行，不行，怎么办呢？哎，佟林有主意了。你看人那要想坏呀、啊，那主意有的是。此事受着法律和道德观念的约束，这人不累学坏，真学坏什么招都有。佟林就问，你们有白布吗？神力王说，白布有的是，你用那干嘛？给我取几匹来，快。给取了十几匹白布，佟林又叫准备文房四宝，叫神力王写大点字儿。神力王也不知道写什么呢，提起笔来直哆嗦。佟侠客，写什么？你就在这白布上给我写上，佟林在此，写佟林在此，多给我写点，一匹布就写这几个字。 对， 然后悬到高处，我要召集我的朋友到此来大聚会。这十几匹白布全写的是佟林在此，写完了也干了。佟林驾着神力王到了院里头了。这神力王府那建筑物高的有的是啊，在街上都能看见，门前还有一对大旗杆呢。佟林让神力王传话，把写着白布全高高的悬起，离多远都看见，佟林在此，东西南北四面八方全悬挂上了。佟林心说，幌子挂出去了，不知我那些朋友能不能来找我来，我现在身边就是没人啊。你说这招他怎么那么好使？是佟林一个人来的吗？不是，各路的英雄都进了北京了，只是北京太大，分散在各处，人们也不知道下一步怎么干好了。佟林不在眼前，就好像没了主心骨，形同散沙。哎，这白布这一悬挂不要紧，没过一个时辰，人是陆续来到。头一波来的老剑客关斗关九公，带着金莲花凤旗；二一波来的神枪镇八方断灯断红亮；第三波来的谈笑龙君桃园桃洞天，带着灵元桃秀；紧跟着来的英雄德禄陆明瞻陆老剑客；再来的